朝鲜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放出蓝言以图辩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对朝制裁决议事，2月2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一直盗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炮制了一系列对朝制裁决议，那些都是粗暴地无视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公认的国际法律，因此其非法性日益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特别是封锁型对朝制裁决议是一种反人道反文明行为，其目的在于全面否定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开发权，破坏现代文明，致使我国社会变成中世纪的黑暗世界，所以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美国无视各种公认的国际法律，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权能，接连炮制出所谓的决议，我国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安排在纽约或日内瓦举行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来解释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但是美国唆使一些根本不懂国际法律的所谓朝鲜问题专家至今重谈老调，说如果依据联合国宪章第39条作出决定，特定国家的行动对和平构成威胁，那么联合国安理会会采取相关措施，因为别的国家都不承认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以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实施制裁等等。联合国宪章第39条是规定联合国安理会一般权能的，可不能成为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还有任何国际法律都没有一个条文规定特定国家的核试爆或卫星发射对和平构成威胁。我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根据本条约第10条的程序合法进行的，本条文里根本没有一句规定退出应得到他国的承认。联合国提倡法治和国际法规遵守，他不该规避我国的正当要求，应当立即举办论坛来尽到其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朝鲜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希望真实正义与真理的国际社会和各法律团体都能够积极回应我国关于举办国际性论坛公开讨论对朝制裁决议法律根据的建议。